由于后继无人，使他们治病的绝技面临失传的境地。 嗯， 我给你说一个人啊，他是我上个世纪70年代最初学习中医时见到的老中医人。当时呢，他住在山西侯马市西侯马村的一间普通的农舍里，他是祖传9代的老中医。 嗯， 与众不同的是呢，就是他看病啊，总是边号脉边画出患者全身5脏6腑的简图，然后呢，一一的标出你何处有病，你何处疼痛，你何处不适等等。 哦， 那是白纸黑字儿写得个清清楚楚，然后交给患者自己看，对不对？ 嗯， 要紧的地方呢，他才问上几句，并且详细的告诉你发病的原因，去病的治法儿。由于呢，句句切中病情，患者是非哭即笑，真的那叫拍案称奇呀。 嗯， 实际上他的脉诊方式和创始人老祖宗留下的脉诊有几分相似，脉象上细分到100种以上。 哦， 他呢就是凭着这一手诊脉的硬功夫，不仅仅能诊出肿瘤，而且凭脉辨证用药挽救了许多的患者的生命。 嗯， 他呢曾经就对我说了，他说呀，我要写一本梁氏诊脉法，把它传给后世。可惜呀，他还没有完成这本书，他就去世了。 哦， 那么现在留在世上的只有一本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他写的《肿瘤治验录》一书。 嗯， 那么梁氏诊脉法就这样已经遗憾的没有了。 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 嗯， 这让患者拍案称奇的诊脉方法就这样失传了。 是啊，所以我说呀，这中医几千年来的宝贝它丢失的太多了。 嗯， 那咱们应该有心肺俱绝的这种紧迫感，中医传承真的时不我待呀。所以我就呼吁咱们老中医啊，民间的隐医却有所长的中医人以及多位国医大师，咱们不能再沉默下去。我也呼吁他们啊，多到我的节目当中来，你们拿手的经方验方土方拿出来，让更多的人受益。 嗯， 那要我说呀，这现在生活水平那真是提高不少，而且大伙儿呢也长寿了，这赶上家里的孩子们再争点气的话，给咱们买大房子，领着咱们出去旅游啊，这生活不是更惬意吗？ 嗯， 但是我得跟大伙儿说，这个物质它再优越，咱们也得把健康放在首位。您说咱有了健康了，这生命呢才有质量。 嗯， 否则咱能活得快乐吗？啊，你就说前一阵子一位用了这个一通一贯疗法的朋友跟我报喜来了。 嗯， 他说他原来是多年的老慢支，这个老慢支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他那一咳起来呀，能把自个儿给咳得背过气儿啊。儿子是有钱，带着他全国的看病也没行，最后大伙儿猜他怎么了？ 怎么了？ 他儿子干脆把他送海南岛了，就琢磨着海南岛那边没冬天，那你也就不用咳了。可是这老哥哥他享不了福啊，到了那边吧过敏了，又加上水土不服，又送好几回医院，回来之后呢这才找到我，用上了一通一贯疗法。 嗯， 后来呢他就跟我讲，好几天了 哎，一点也不渴了，尤其是晚上安安静静的能睡一晚上了。他说还是老家待着舒服呀。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徐主任呢，您这一通一贯疗法这么好，应该让大伙儿都知道，让我儿子帮你出钱，好好的宣传宣传，别让大伙儿遭罪。我笑着就摆了摆手，我就说呀，您的心意呀，我是领了，可有些事儿啊，它真就是钱办不了的。就像这次十大慢性常见病的专项补贴活动，为什么每个地区每种疾病它就50个名额呀？因为这个药材太少了。 嗯， 所以你看这个内通三脉，我不是跟大伙儿说吗，草本植物放在一个坛子里，光发酵就得100天，还得按照不同的时辰、特殊的天气条件、特定的温度、湿度这个环境下，经过100天，就那么2-3毫米厚的小药面，还有那26斤药材才能出一斤，那这样元阳之气呢才能足。而这一通一贯疗法也是咱们治疗疾病、提高生命质量最最直接、简单、快速的那条道。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咱们田里的庄稼它快旱死了，怎么办？你最直接快速的方法就是立即得疏通水渠，保证水渠畅通，然后把河水通过水渠直接引入到田地。那这样的方式就是简单、直接，也就是最有效。 嗯， 所谓的这个一通一贯，一通啊，就是利用内通三脉，打通咱们人体气、血、精三大通道，排除里头的毒瘀这些疾病的根源，然后一贯就是顺着三大通道灌入病灶的修补药元阳，来直接修复病灶。一通一贯它就两步，你说简单不简单？ 嗯， 所以呢，大伙儿听我讲这个病，你仔细的听，你认真的听，你要是遇到自己有一些病症了，那你抓紧时间呢，赶紧预定上。机会啊，在每一位朋友面前那都是平等的。 嗯 啊，那今天我们主要帮扶的对象是脑血栓病患者啊，因为这个人群呢实在是太庞大了，因此我们留两天的名额给他们。 嗯 啊，其实与其说一通一贯疗法能有效的治疗脑血栓，不如说它实现的是多病同治，治疗的是血栓类的疾病，包括脑血栓、心梗、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而提到的血栓类的这些个疾病啊，这些疾病非常普遍。在临床上，中医研究院曾经解剖的一位血栓致死的患者，年龄不大，才50出头啊。而让他不幸离开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米粒大的栓子。 嗯， 患者死亡前突然就跌倒了，手捂着胸口，急促的呼吸，脸憋得通红，最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施救，那人呢就没了。拉来研究的时候发现，死因就是一个米粒大小的血栓的脱落来到了肺动脉，把这个肺动脉给堵上了。 嗯， 这才发生这样的悲剧。你看这个多可惜啊，是不？ 没错 啊。那所以呢，这个血栓类疾病带给大伙儿的，它不仅仅是脑部的血栓，而是全身性的病变。它在血管里随着血液的流动，指不定它跑到哪儿去，流到哪里就跟哪儿堵了啊。你比如到了眼睛的毛细血管里，就会造成眼动脉栓塞，那时间长了，视网膜组织缺血就病变了，那你的视力就会跟着下降。所以有些老同志他就奇怪， 我这一辈子我也不近视眼儿，怎么人就老了，眼睛看东西就总是模模糊糊的呀？这个就是眼动脉栓塞造成的。慢慢的，你还有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等等这些个病也都跟着来了。 嗯， 那么这个血栓它要是到了你的下肢、腿部这儿啊，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那么在早期，咱们大伙儿最先出现的问题就是腿抽筋儿。 哦， 你买个菜，你上个楼，你遛个弯儿，一趟下来，你就会感觉到肌肉疼痛、痉挛、疲乏无力，尤其是晚上你睡着睡着，这个人的腿就突然的抽筋儿了，疼得你个死去活来的。 这是为什么呢？ 啊，为什么？中医讲啊，这个血它是属于阴，到了晚上，咱们的血液就开始敛藏，血液供应就减少，再加上本身的瘀滞，血流不能代谢出瘀滞和毒素，那么这些东西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它就会刺激肌肉收缩，从而就引起了疼痛抽筋儿。 嗯、啊， 我记得有一年呢，这个回家的途中碰到几位老哥，我们聊聊天，这其中一个人一边拍着自个儿的腿，一边抱怨就说了，晚上这腿呀、总抽筋儿，疼一次没多长时间，可让我这一宿啊没个睡。我这一听，赶紧上前去表明身份，跟老哥说，您这可要注意了，这可能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严重了的话那就要截肢啊。老哥犹豫再三，最后呢还是到了医院做了 CT 照影，回来呀就激动地跟我说，哟，徐大夫啊，您要不提醒我呀，我这条腿呀保不定都保不住了。 嗯 啊，那个血栓我们说要是到了肾脏，它就会造成肾栓塞、肾衰竭。有些老朋友总起夜、夜尿多，怎么了？就是肾脏的栓塞造成的啊。我们说到血栓最常出现的地方，那就是心脏和大脑。 嗯， 其实这两个地方它往往是相互影响的，它们也不分家。 为什么呀？ 因为这么说吧，心主神明，它统一身的血脉，你心脏要是不好了，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说明心脏泵血功能它有问题了。 嗯， 那心脏不能有规律的收缩，它收缩不好，这血就出不去，它在心腔里头打转转，就跟那个洗衣机一样来回的转，这个在医学上就叫血液的涡流啊。涡流产生会有什么危害呢？就会把血液当中原有的液化、瘀滞、毒素呢凝聚在一起，然后形成血栓，然后呢这血栓呢就凝结在心房里，指不定哪天它就掉下去了，随着血液到处的溜达，要是到了大脑就会形成脑血栓，那这可就麻烦了。 嗯， 那可能有朋友问，为什么呀？啊，我告诉大伙儿，咱的大脑啊除了几根主动脉血管以后，就是网状的毛细血管，最细的有多细呢？还不到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啊。血栓堵这儿了，把这个毛细血管给你撑破了，那就会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啊！原先听着这个病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我一讲你就明白了。那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立刻出现剧烈的头疼、恶心、呕吐，施救不及时就出现急性严重的并发症。 嗯 啊，脑血管痉挛、脑积水，这个死亡率呢往往超过 50%。 嗯，脑血栓确实是一个发病很快的疾病。 嗯，所以血栓的可怕之处啊，在于有血的地方它就会有血栓，可咱们哪里能离得开血管呢？离得开这个血液呢？所以一旦形成了血栓，只有三个结果。 嗯，哪三个呢？ 这第一啊， 就是丧失劳动力啊， 嗯 啊，或者有心衰脑梗的患者朋友，你们更有体会啊。别说是出门买菜去溜达溜达，让你扶个酱油瓶子你都觉得费劲儿啊，长年累月的让孩子们让老伴伺候你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致残啊，静脉血栓，下肢动脉闭塞，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治，那只能是截肢。那么像眼底出血、白内障，到最后他也是失明， 嗯 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这个脑血栓呢就会导致我们致死， 嗯， 像这个心梗、脑梗、肾栓塞，这些都是致命的病啊。那病情这么个严重，我也相信大家伙都会积极的预防治疗。而说到预防血栓的形成，在临床上它就有很多的方法，其中一种呢就是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但是抗血小板的药物能不能解决血栓的问题呢？这种药物要吃多久才能停止呢？我跟大伙讲讲血栓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不溶性纤维蛋白和沉积的血小板。那么这两种物质呢，它都具有凝血的作用。 嗯 啊，咱比如说手上拉了一个口子，你没多长时间它就封口了，这个呢就是血小板的作用。那么在临床上，这两项指标要是增高了，就让更多的低密度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融合在一起，这就形成血栓了。 嗯 啊，所以呢在临床上常用阿司匹林抗凝，但是大伙儿得记住，阿司匹林只能用于脑梗后的康复期的使用。 哦， 但是在平时我不建议您使用。 为什么呀？ 啊，为什么？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记得两年前也不知道哪来个生瓜蛋子提出啊，这个小剂量阿司匹林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么一个说法。 嗯， 我觉得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大伙儿热衷于保健养生，人之常情，但是一定要科学的认识疾病和药物，大家更不要道听途说，以偏概全。那么的确咱们到了这个岁数，血栓首先是一定存在的，但每日服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并不能使心脑血管病降低。对于一些血栓阻塞比较危险的人群，那更是没有效果。 嗯，为什么呢？ 因为阿司匹林的作用，它是抑制血小板凝结的。 嗯， 但是它并没有溶栓破瘀的作用。 哦， 哎，也就是说，你在这个锅里你搅和来搅和去，原有的瘀滞它还是在这个血管里，它只是啊这个负责不让这些瘀滞呢继续扩大。那从根本上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咱们说了，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也不是不可取，但是长期的服用阿司匹林它却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啊？ 它就是会造成血管的破裂。 哦， 可能有人问了，哎呦，这个阿司匹林用着不是不容易中风吗？为什么又造成血管破裂？血管破裂不得又中风啊？我跟大伙说啊，用阿司匹林以后，你的血液不能凝血了，血管呢被血栓瘀滞呢会划破哪个地方，然后呢就会出现胃出血啊。我记得以前接诊一位老哥，他就跟我说他便血，吃点饭胃里火烧火燎的，切脉以后发现这位老哥啊是脾胃虚寒型的胃病。哎，刚刚琢磨着下笔给他开个方子，但我却总觉得好像哪个地儿有点不对劲儿。 哪不对劲儿呢？ 啊，因为他这个胃病年头不长，却像是药物或者是外伤造成的急性的胃肠出血。所以当时呢我就啊问他了啊，我问他的这个药物史，那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这个老哥听说阿司匹林可以预防血栓啊，就跟着服用啊。 嗯， 你看他病还没治呢，先给自个儿吃药了啊，赶紧让他把阿司匹林先停了， 换上一通一贯疗法，那么一周之后，这个人的便血消失了，啊，吃饭呢也正常了。一个大周天之后，上医院检查，身上的血栓也消失了。 嗯， 所以这个阿司匹林怎么吃？脑中风康复期内一定要吃的，啊，要谨听医嘱。一般每天呢，100毫克足够了。那么市面上它有两种阿司匹林， 嗯， 一种呢就是很普通的，啊，一种呢是肠溶型的，我就建议大伙选择第二种肠溶型的，啊，稍微贵一点，但是它对肠胃的损害会少一点。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啊，他说我想预防血栓呢，我服用一些阿司匹林，结果今天听了您这么一讲，啊，我用还是不用啊？我跟您说，我是不建议服用啊。还有呢，就是溶栓类的药物，你比如啊，用于急救的阿替普酶，日常服用的这个溶栓胶囊啊，咱们说当时效果那真的是有的。可是为什么得了血栓的患者还会又犯一次，然后再犯一次呢？啊，到这儿我跟大伙儿讲啊，溶栓类药物的作用的原理啊，是促进纤维蛋白，从而呢溶解血栓，那它的作用呢就像这个粉碎机一样，把大块的这个血栓变成小块的，但是并不能把小块的血栓代谢出体外。一旦停药，经过血液流动，这个血栓呢它还会融合在一起，而且长期服用啊，浅表部位像这个皮肤啊、黏膜呀，还有血管穿刺部位呢，会出血啊，会有瘀斑，所以呢，也可能会出现内脏的出血啊，像这个消化道出血、咳血、尿血、腹膜后出血，而溶栓药与一通一贯用的是异曲同工之处，就在于它的破瘀作用。那么不同之处呢，它是一种活性的散剂，富含上千种益生菌还有活性酶。我们说呀，这血栓的主要成分是大量的顽固的油脂、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脂质斑块，而当中的抗凝血酶就可以起到溶栓的作用。 嗯， 啊，就像是除血剂，你再顽固的冰块你把它撒下去都能把这个瘀滞呢给破开。这还不算啊，这个此时当中的其他的活性酶它们也开始发挥作用。你比如啊，这个胆固醇氧化酶它针对的就是胆固醇。胶原酶呢针对的是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在这些酶的吞噬分解下，所有的瘀滞变成水和二氧化碳代谢出体外，你再隔上半个小时再服用上最好的修补药，那就可以实现溶栓修复的作用。 嗯，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大兄弟，发病的时候正跟那看电视呢， 哦， 啊，突然之间就中风了，抢救没及时形成了小中风，左胳膊跨栏，嘴呢他也歪了啊，这个流了口水，眼睛呢他也不能直视了，说话呢那是口齿不清，而且呢自打中风以后啊，这个人呢脑袋呢他清醒一会儿迷糊一会儿，还总爱睡觉。他老伴就跟我说呀，哎呦，我们家老头子啊，穿衣吃饭都得喂呀，真的是受不了啦，都需要我来照顾啊，就为了他这个病啊，我们跑了很多的医院呢，可他这个病啊就不见好转呢，到我这儿来说是最后一站了，要是还没效果以后也不治了啊，他说我活一天我就管他一天啊，活不了了随他去吧。我一听我的心里就别提多堵了，那针对血栓造成的小中风，我首先想到的还是一通一贯疗法啊，我就跟他老伴儿说，您呢每天用37度的温水 冲服内通三脉，因为这个温度啊跟人体的温度一致，它能激活里头的有益菌和活性酶，那么它们进入气血经三脉之后会见毒吃毒，郁瘀破瘀，过了半个小时你们呢再将元阳给它服用上。我说你呢回去以后就看你老伴两个变化，这第一个是不是坐在那还打瞌睡，第二个呢你观察他的出汗情况，关照完了之后呢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吧，他老伴打电话过来了，就跟我说他这胸口啊和脑门子上就开始冒汗了。哎呦，这汗出的一茬接一茬的，出完了汗这个人精神不少，哎，张口呢也愿意跟老伴聊天了，这个人嗜睡的症状开始减轻了。要不原来一睡就睡半天，人总是迷迷糊糊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人精神了，有力气了，自个儿也开始去做做锻炼什么的。他说还愿意跟他出去每天走上两个小时。并且他说我现在一摸他跨栏的胳膊也有点热乎气儿了。大伙儿看，这个其实就是一通一贯疗法最大的特点啊。我呢让大伙呢实实在在的使用一通一贯呢能够看得到效果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咱们患者用上一通一贯疗法，每几天胸口额头大量出汗，这个就是将这个毒瘀啊排除体外的表现，到这个时候你再灌入修补药元阳，直达病灶，修复受损的血管壁，防止毒瘀再次的聚集。那咱们说这个病人为何嗜睡呀？总是昏昏沉沉的，大白天的坐沙发上就睡觉，这就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大脑缺血缺氧以后身体出现的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就像是那个冬眠的小动物啊，冬天没食物了，它自己找个地儿吧，干脆睡觉猫冬了。而现在呢，毒和瘀都排出去了，血管也修复了，脑供血也足了，人的精神头肯定也足啊。你说这个人到这会儿他还能嗜睡吗？啊，是不能嗜睡了啊。那么胳膊呢又通血了，自然他就有热乎气儿了。大概两个多月吧，这两口子又来了。我这回再看看病人，脸色红润了啊，跨栏的手呢也落下来了，嘴呢也不流口水了，就连说话说的什么我们这个都听得清啊。他还一个劲儿的向我道谢。 恢复得很快啊。 恢复得相当不错。那所以呢，咱们经常谈到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零，对不对啊？那咱到老了咱更得讲究点生命质量啊，咱得活得舒服不遭罪。那我今天讲的是脑血栓啊，血栓类疾病。那咱们收音机旁有脑血栓、脑中风啊，有静脉血栓啊，还有呢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还有脑动脉粥样硬化的朋友，你都可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了啊，因为一通一贯的疗法数量是有限的，每天呢专病专项补贴也只有50个名额。 所以大家想要获得专病专项补贴的朋友，这5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以下是广告时间。 药费减免通知：一、葛芥党参膏10盒及酵素粉5盒，享受药费减免1000元。此外，再额外赠送价值536元的葛芥党参膏2盒。二、葛芥党参膏20盒及酵素粉10盒，享受药费减免2000元。此外，再额外赠送价值1340元的葛芥党参膏5盒。特此通知。活动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您好，是徐主任吗？ 哎，对，我徐桂英，你好，请讲。 哎，徐主任您好。 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徐主任您好，我是北京的听众，我今年48岁了。 嗯。 我之前吧，我就是有乳腺增生，而且中度的增生。 嗯。 有了好几年了。 嗯。 然后还有这个肝囊肿，还有妇科有一些病。然后腿也经常疼，我还有这个颈椎增生，还有腰间盘突出，有一些好多这个毛病。然后我呢，就是听了您这个讲座以后呢，我就觉得您这个内容特别通俗易懂，然后呢，我就想用您这个一通一贯这个疗法试一试，当我就用了以后呢，正好赶上我们单位呢，体检，我这一检查吧，我这乳腺增生一直每次检查都是中度增生，然后这回呢，人家用那 B 超一看说你这个增生不厉害，说是轻微的，哎呦，我就特别高兴，然后我不之前不是有这肝囊肿吗，我完了医生又给我，我说你给我看一下啊，我说我去年这个体检有肝囊肿，医生就在我这个肝的这个部位啊，仔细的用探头探了好半天，他说没有啊， 找不着了， 然后我说我说哎呦，那肯定是跟我这个开三脉有关系，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什么是开三脉呀，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讲，就是您讲课的这个内容，开经脉开血脉开气脉，我就给他讲了讲，哎，他说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再给我看了别的地方都没有毛病，就是整个内脏都没有毛病，然后我就站起来以后我就给他讲，我给他做了一遍这开三脉这功， 那就 然后给他讲，他说行，那你这么好，那我们以后也坚持做，然后又来了几个医生，他们呢就是我就告诉他们怎么做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好的东西要传扬一下，让别人也都受益哈，然后还有说我这个呢，我之前呢就是妇科也有一些毛病，然后就是查的时候呢，医生一看他说，哎，你这不是太厉害，没事儿，但是他当时取了一些样，取的样呢要拿到那个其他医院去化验，那他这个结果没出来，但是他就是说用眼睛看的那些地方，他说，哎，你这个没问题，不是很没什么力，没什么事儿，然后我之前呢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颈椎增生，还有一个腰间盘突出，这颈椎增生也是因为跟这工作吧，我是可能老用电脑有关系，然后这个腰间盘突出呢，可是有一段时间单位搞活动，可能也是运动过量了，然后这个腿疼腰疼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去医院看吧，看了以后大夫也看不出来什么，就说你就养着吧，我就是平时尽量少活动少锻炼，后来用了咱们这个一通一贯吧，我就发现这个颈椎跟腰椎疼得厉害了，就是好像比没用之前要疼，疼了好长一段时间， 正常， 哎，然后现在呢就是慢慢感觉好像要好了， 是 没那么疼了， 对，它肯定会有，因为一通一贯，它在通的过程当中，咱们的气脉血脉经脉如果不通的话，你本身不通则痛，那么在不通的情况下，现在我要把它打通，你会更加疼，你会更加疼，等到打通过后以后，它这个疼痛就缓解开始消失，那接下来你就不太疼了，你就不太疼了， 我觉得好像对对对，就是这个， 就是 这个过程， 它是有的时候让你一晚上好像睡觉的腰都不知道该怎么放，疼到这个程度， 对对对，对， 从你刚才讲的这些个病症上来讲，你主要是属于肝经有问题啊，我们讲肝主筋肾主骨，对不对，这个肝不好了，那么你肯定会有是什么呢，比如说妇科病，比如说这个乳腺啊，比如说肝囊肿，这个都在肝经上，所以你以后不能生气啊，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份好心情，你要是生气了，那么你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一生气，肝里头的这个代谢的功能它下降了，像你的重点呢还应该排一排肝经啊，肝经在什么地方呢，在你的大腿的根的内侧，内侧就是咱穿裤子外头有条裤缝，里头有条裤缝，里头的裤缝你呢从上头往这个膝关节这儿捋，用手捋， 你把这儿经常有事儿没事儿，你听我讲课的时候，你就捋捋这个地方，捋你的这个肝经，肝经捋通了以后，你身上这个病好得更快。啊，你别看这都不花钱，这都是这都是一些小问题，但是好得特别特别的快啊。那你这样子再用一段时间药的话，按照你现在这个年龄的话，如果你妇科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你的更年期应该是延长的。就是不会很早就是绝经啊。 我现在这个月经挺正常的 啊，就是啊， 哎，对了，我上个月月经特别特别好，因为每次来之前吧，都要有几天下不来，然后上个月来吧，一下子就三天，挺量特别正常，挺多的，然后再有两天就没了，正好就是说那个就正常的不行，就没有那么正常过。那个还有徐主任，我就是现在用这个，就一通一贯是通三脉贯元阳，这个同时呢，我就看听见您讲这个通三脉贯气血 啊， 我这个气血跟这个元阳同时在补在贯着呢，这个互相的不会有影响吧？ 没问题， 补气血这个，我就跟那小白面和在一起，然后我是在早上6点到7点这个时间吃，这个时间上有什么？有对吗？ 早上6点到7点，我们讲这个时间是大肠经当令。一般便秘腹泻的人在这个时候用，他就把便秘腹泻调好了。如果胃不好的人就在7到9点吃。如果说脾不好的人就在9点到11点，9点钟以后再吃。一般没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调理，这个都可以的。 我晚上是在8点到9点的时候吃。 晚上是8点到9点，这个是我们说心包经当令。你心脏没什么大问题是吧？ 我心脏我休克过几回呢。 那你在这个时候吃没问题啊，或者是再提前一点7点钟吃也没关系，因为先天之本肾嘛，每个人都要调理调理。这个 时候7点钟吃也行啊。 七点钟吃也行啊。 哦。 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就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徐主任，我这个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年多了吧，我这个手上啊起了好多那个白的东西，然后身上没有。 风邪薄于你的皮肤，你的肺气受损不能宣发，那么肺经的气血运行不畅，导致气血瘀滞，那么你用的气血双补的，它对这方面也有这个内调的一个作用啊，也有内调的一个作用。那么你如果说再想这个外用一些啊，外用一些呢，这个可以有一些方法，我不知道你找得到不，那个核桃青核桃皮儿， 新核桃皮儿， 就是大的那个核桃青的核桃皮儿，把那个扒了里边不就是核桃吗？对不对？ 对， 外边那个青的那个皮儿，把它呢在那个小火上把它煨干，煨干以后把它打成粉，碾成粉末、用下面条的那个小磨香油调一点，每天抹3次，连用半个月，看一看这个情况，涂内服加外用，一通一贯的内服再加外用，效果都不错。 好的， 好了，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好的， 再见。 好的，谢谢。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 哎，你好。 是徐主任吗？ 对。 徐主任，你好。 你好。 啊，您辛苦了。 不辛苦，有什么问题您说。 我是您的忠实的那什么听众，我天天听您的节目，必听的，这是。 必听的。 特有亲和力。 今天想问我什么，您说啊。 我呀，就是原来我不是有那个30多年就那个就抑郁症似的，好像就是说。 抑郁症啊。 有那个还有浅表性胃炎 啊， 脑动脉硬化，眼睛干涩 啊， 腿疼，颈椎病，静脉曲张 啊， 就好像浑身哪儿都不舒服，还有脑子后边发紧 啊， 就好像脑子特别乱，我觉得那好像气机都乱了似的。 啊， 也还有失眠，还有脸色发黄。 嗯嗯。 啊，还老是脑子跟那什么似的，脑子跟那个心里的就是发烦似的，老得上外头去遛弯似的。 嗯。 不过我觉得这几天，通过就吃这个药吧， 嗯嗯， 我觉得就各方面就好像都有改善似的。因为我这刚吃40多天， 嗯嗯， 我这毛病挺又多吧，时间又长又重吧，我觉得就这样我就挺知足的。 啊啊， 嗯，因为我这么太重了，我30多年我一直没断了瞧， 嗯， 各方面的我都瞧过了，什么低剂保健食品了， 嗯，啊， 中药西药，我一直就为我这病 啊 什么办法我都想到了，就是瞧不好。后来我也是走投无路， 啊， 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听着您这广播，我听到了， 啊， 我说还用这个那什么那个吧， 啊， 老字号的吧， 老字号， 有保证，嗯，我是这么想的。 您这病， 我吃完以后， 啊， 我吃完以后还真是，我排气了，它自主的就排气，排了气完了以后， 嗯， 肚子就特别痛快，就松快似的，就那样， 就不是那么这个， 啊， 好像绷得紧紧的那肚子。 哎，对，紧紧的，还往上打嗝， 啊， 就好像没有那胃黏膜了似的，就好像不蠕动似的，就那样。 啊，现 在他排完气以后就松开了，但是第二天还上来他又排气。 啊， 我还一天我做那功法，我一天我做三次呢。 做三次真管用 啊！ 你甭看 这个功法，啊，我一天我做三次， 嗯， 我特有毅力，我就我那点儿那个希望吧。 啊， 我就全都跟这个都跟您这希望，您， 啊， 希望全都在您这身上呢。 啊，你看， 因为我这走投无路，我年头太长了， 嗯， 太痛苦了这病。 啊 啊。 所以我会跟大伙儿说呀，这个人呢， 嗯， 到老了以后，咱呢就得琢磨琢磨什么呢？首先得自己身体好，你不能说自己身体呀， 啊， 你弄一些个老慢病， 嗯， 那就麻烦了。 嗯， 你说对不对？ 嗯， 哎， 对，啊， 老慢病，很多人对这个老慢病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久治不愈了啊，也就随他去了。 嗯， 他因为他总也不好嘛， 嗯， 总也不好， 嗯， 他就不会去再认认真真的治疗了。但是你越是，哎，他折磨 你呀， 你越是不治疗，你随他去， 哎， 这个病情他会越来越严重，你说对不对呀？ 哎，我这些日子我要不吃这个，我都不知道，真是我是走投无路，我越来越重了，并发症好像越来越多了。 是啊， 我觉得气血浑身哪儿都不自在， 哪儿都 好像神经也乱了， 嗯， 气机哪儿都逆着来了，都这个能感觉到。 所以 这回扭转了 啊，扭转了。 你现在一喜多病， 对呀， 你就这一个棒就全都给你解决了。 对， 我以前呀，啊，这科那科，一到一个科开好多药，4-5个科开多少药，你这药都成药罐子了，你的胃。 是啊 啊，我这不是现在就上您这儿来了吗？投奔您这儿了吗？ 嗯，所以我告诉你 啊，传承下来的这些个老方，它真的是管用。 啊， 你看这两天我是考虑到什么呢？ 啊， 咱们现在这个基本上我林林总总归吃了一下，大约啊，咱们老年人身上有10大慢性病。我现在呢，就让我们啊中医研究院拿出我们一定的研究经费，啊，每天全国各地专病专项补贴名额，全国各地有50个。我给大伙儿说，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病情的轻重啊，以重为优先救助。每天能够选中各地区50个名额，像您用的挺好， 啊， 您要是家里不够了，啊，您赶紧打电话报名。好了，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 行，哎， 啊， 哎，谢谢您啊，祝， 啊， 您身体健康啊。 你那个电话早点去打吧啊，因为这我这一说以后， 哎， 这打电话的人，你别回头连报名都报不上。 哎哎哎，好嘞， 啊， 谢谢您啊。 哎，不用谢， 哎，好， 再见， 哎，再见啊。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你好，我今年66岁。 啊。 我8年前的时候呢，我心脏缺血， 嗯， 有冠心病， 嗯， 心律失常， 嗯， 啊，现在最主要的呢，后背凉，两侧肋筋， 嗯， 胀疼， 嗯， 有时候呢，两肋筋不太疼了，前胸有疼， 嗯嗯， 搬的时候前胸疼，后背凉， 嗯， 隐隐约约的和时间不定，就这种症状。做了彩超以后呢，发现胆囊粗糙，就是上礼拜做了彩超，在我们医院。胆囊有肿，就是肝囊肿有7/6，肾囊肿有23/23，这肾囊肿。经常口苦，就是早上起来口苦。脾胃也不好。脾胃就怕凉。我今年的3月份找我们医院，到哪医院看就不管用。肚子也做了也做了肠镜了，一检查没问题。就是早上一起来就是想解大便，肚子隐约疼，还隐约不舒服。好坏有的不那个什么。小腹部呢，就是肚脐两边还有2块小肿块，手能摸着，就在皮下，就是今年也产生的。我的眼睛呢还有飞蚊症。今年的3月份呢，突然出现了有闪光，一线在左眼。7年前有再障贫血。 七年前。 完了，膝关节和腰呢都感觉不舒服，老是怕冷。尤其我的踝关节，这个踝关节肿了，经有3年，就是后昆仑穴老肿。我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前2-3个月口腔溃疡，不断的口腔溃疡，吃的黄连上清丸，吃的胃不舒服。老是怕凉，肚子凉。大便不成形，小便呢夜尿频，一咳嗽就尿出来。大致就这种情况。 平时比较怕冷是吗？ 怕冷。 有痰吗？ 痰是白痰。 你那个舌苔是什么颜色？ 舌苔是白的。 是 舌苔白，反正不太多。 舌苔是白的，嘴里干不干？ 嘴有时候干，也想喝水。 你除了这个舌苔这个情况以外，还有刚才你跟我讲到的，有那个五更泻这个症状，再有一个就是脚腕肿，是吧？ 对。 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方面正常吗？ 血压那个血脂正常，血压120八十，特别 正常， 就是这一个月突然血压出现不稳了，有最高就140。 最高一百四， 平时都120-120，80。 还有一个，你刚才谈到这个比较怕冷，还有一个，慢性这个再造性的那个障碍性的这个贫血，以及你刚才讲你病症的时候，我感觉到你这个人性子比较急，对吧？ 就是。 比较急的性子呢，一般来讲，性子急以后呢，容易导致肝火旺。那么肝火旺会得什么病呢？一般来说啊，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还有我们说的乳腺的问题啊，还有呢骨关节的问题，还有 乳腺增生 啊，还有痔疮的问题，还有痔疮的问题，这个都跟肝火旺。那么包括囊肿，那么还有一个，你还讲到一个就是再障，啊，再障性的贫血，那么这个病呢跟什么有关呢？跟这个外邪侵袭、七情内伤、饮食不节、劳欲过度，或者平时的某一些药物你服的太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先天的禀赋、元阳之气不足，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后天的脾肾两个脏腑为主要。所以呢，再障属中医的虚劳血虚的范畴啊，急性的再障归属于血症，急劳随枯。那么现在你是慢性的，那么说明你的脾肾功能不行，造血的功能它就出问题了。一个人的血液循环它不能出问题，血液循环出问题，新陈代谢出问题，人体就出现了很多的无序的状态。那么这个无序的状态就说明人呢，他这个脏腑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气血呀、经络呀，方方面面都出问题了。所以您这个病呢，在治疗上，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中医。如果说简单一点啊，我们直接一点，见效稍微快一点，那么提升元阳之气，